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年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被爱，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晚我哋会介绍嘅呢一部作品咧，话俾我哋听咧，原来书咧都可以用嚟闻噶。 如果你真系拎本书嚟闻咧，应该就唔会闻到啲乜嘢嘅。不过加埋想象力就好难讲啦。睇呢本书嘅时候咧，你都要准备好自己嘅嗅觉，因为咧的确呢个作者好犀利啊，用佢嘅文字咧打开一个繁花似锦嘅味觉或者系嗅觉嘅世界，里边唔单止有好多嘅香味，好似佢嘅书名所预示。亦都有好多唔系几好嘅气味，佢唔讲咧，我哋都唔知原来我哋嘅鼻咧系为我哋嘅五官啊贡献咗咁多嘅想象。我哋讲紧嘅咧就系德国作家徐四金嘅呢本好著名1985年出嘅小说《香水》啦。咁啊，徐四金呢个作家嘅名都几得意，我初初 好中国人， 系咯，真系觉得好中国人。 佢系咪译名？即系咪翻译嘅人嚟噶？当初我睇嘅时候，即系唔系作家，而系嗰个翻译呢一本《香水》嘅朋友。 唔系咯， 原来唔系嘅， 系啦系，原来系一个德国嘅剧作家嘅名。咁佢主要嘅作品都系剧作啦，咁但系咧就《香水》就系佢出嘅第一本小说，咁而且咧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秋婷，你有冇嗰个销量嘅数字啊？ 超过1500万本嘅全球。 系啊，我哋遇见文学都讲咗好多，即系 销量好厉害嘅作品， 1500万本嘅小说，点解可以由《香水》去讲出一个咁动人嘅故事？咁香水有个副题嘅，除咗叫香水之外咧，佢个原小说咧都有个副题，就叫做一个杀人犯的故事。咁故事背景咧就系18世纪嘅巴黎。亦都系一个欧洲启蒙啊理性嘅时期，咁但系呢一个故事咧，佢就系讲紧我哋人类一啲好原始嘅本能，就系我哋嘅嗅觉啦。讲到香水，讲到巴黎，其实都好直接嘅一个联想啦。我哋觉得哇，法国香水都好出名啦。咁但系小说一开始咧就话俾我哋听咧，我哋唔可以太想当然嘅，要揾翻一啲历史嘅史实咧，系去进入翻小说嘅现场。咁佢开手好特别嘅，成本书都系一个比较。有抽离嘅语气，唔单止系一个第三人称咁样嘅抽离啦，而且咧好似已经系事过境迁啊，一个说书人去讲翻一段了无痕迹嘅历史。讲紧呢个就系一个天才嘅故事，咁但系佢嘅天才咧同埋野心咧，仅仅局限喺一个历史上冇记载嘅领域之下留低佢嘅痕迹，咁就系一个好短暂嘅气味王国。冇错啊，即系如果我哋话18世纪嘅巴黎，要我哋而家想象翻咧，可能好多嘅电影啦，里边嘅宫廷啊、服饰啊，我哋都可以睇到嘅用视觉。但系如果问秋婷你18世纪嘅巴黎嗰个气味系点咧，我哋都冇咩特别嘅感觉。都是宫廷里面的没什么特别气味。 应该很香的。 是啦，或者有很多人即打扮得很漂亮的时候又搽了很多香水。他说的确有钱人在这个时期是会用很多香薰啊等等的制品的。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18世纪的巴黎呢应该是全欧洲最臭的一个地方。因为呢他人口最密集最繁荣啦，不单只有人气，你还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渠务食水啊等等。的配套未 尸体处理啦，仲有 系啦，都未系好发展嘅时候咧，呢一个咁人口密集嘅地方咧，会系几咁难闻嘅气味。咁而且咧，呢一个主角小说开始讲咧，佢系一个好伟大嘅制香师，可能系一个最天才嘅香水制作师。咁但系读呢本小说咧，佢系不断系有好多嘅反讽嘅对照噶。呢一个主角咧，佢出生就系一个应该系话头先我哋讲全欧洲最臭嘅地方。佢系一个臭气熏天嘅巴黎嘅一个鱼市场嗰度出生嘅，而佢妈妈咧就系一个鱼贩。 大住肚嘅时候呢，突然间哎呀肚痛咁样呢，就喺一个鱼台之下呢生咗佢出嚟。嗰陣时嘅街市唔系我哋而家嗰啲现代化嘅街市啦，呢、這个生出嚟嘅 BB 呢就混合埋好多嘅汤鱼嘅时候，嗰啲鱼嘅内脏啊，你可以諗到嘅恐怖嘅即系地下嘅东西啦。咁其实呢个妈妈已经系第五次呢做妈妈㗎啦。咁佢每次生嘅仔女呢都系夭折咗，或者系出世嘅时候已经系冇生命迹象㗎啦。呢一个 BB 呢佢都諗住都系咁样㗎啦。佢諗住呢生完之后呢就系、是、到夜晚收工嘅时候呢，连埋呢个 BB 呢就同啲垃圾呢一起倒咗佢㗎喎。咁都系一个几狠心嘅妈妈。咁但系呢一、这个主角喺呢一个鱼市场里面出世嘅时候呢，命不该绝大喊咗一声。咁令到呢好多人都知道啦，仲发现埋佢嘅妈妈呢原来系一个连环嘅杀婴嘅凶手，即刻就拉咗佢。呢个故事都几悲伤嘅个开头，就系话呢个主角嘅出世嘅第一声嘅喊叫呢就将佢妈妈推上咗去一个刑场。佢当然就活下来啦，就被一啲孤儿院收养。第二个反讽就嚟到啦。这个伟大的制香师这个主角呢，不单是在一个全欧洲最臭的鱼市场出世，而他自己虽然有非常之灵敏的鼻子，即是这个嗅觉，但是呢他本身他自己是没有气味的。即我们说 BB 经常说叫他们酥虾或者有种奶香的味道啦，但是他是一个没有气味的 BB。所以他去到一些孤儿院被收养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很心寒，而且呢他是非常之贪婪，就是一个食好多嘢嘅 BB 啊，食到咧佢奶妈都惊咗佢要辞职，话咧呢个 BB 系贪得无厌啊，所以我哋会睇到咧呢个主角郭奴月咧，佢系一个被遗弃嘅人，佢冇自己嘅气味，冇身份，佢亦都得唔到嘅爱，但系佢有好强烈嘅爱嘅需求，即使佢系个 BB 咧，佢个性格已经非常之突出咁喺小说嗰度表现到出嚟。主角就慢慢长大啦，咁佢嘅嗅觉咧就非常出奇地好。唔单止分到一般嘅香味啊、臭味啦，而且佢闻到一啲本来我哋觉得冇乜味道嘅嘢，譬如话石头嘅味道啦，一支树枝同另一支树枝之间分别嘅味道啦，有人唔见咗钱，佢可以闻到嗰啲钱摆咗喺边度啦，或者系一大堆嘅蔬菜开始腐烂，佢会闻到嗰条虫系由边一棵嘅蔬菜开始腐烂。虽然佢有好好嘅嗅觉，但系大家咧都好想将佢尽快打发走。呢、这个孤儿院咧收养到佢八岁嘅时候咧，就将佢卖咗俾一个皮革店嗰度咧做学徒。皮革店呢，我哋平时用一啲皮革嘅用品就冇諗过佢哋点做出嚟啦。咁但係小说就话俾我哋听啦，喺巴黎里面呢最臭气熏天嘅职业呢可能唔系街市而系皮革店。因为呢个郭奴月去做学徒嘅时候呢，佢要将兽皮上面嘅腐肉呢刮掉啦。咁当然我哋想象中嘅味道唔会好好闻㗎啦。再加埋好多好刺鼻嘅化学物啦，即系闻到你可能会命都冇嘅嗰种嘅化学物。咁但系这个八岁的郭奴月都挨过了，虽然会被这个师傅打下又虐待，但他到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没了他不得的一个非常能干的学徒了。小说发展到这里有一个晚上，郭奴月就趁着整个巴黎举行一个很大型的烟火晚会的时候，他自己也都出去走动一下，突然间他就闻到一阵的奇香。咁呢种香味呢係佢从来未闻过嘅。咁而且呢係非常之浓郁，穿过呢个大街小巷之后呢越嚟越纯净。咁我好鍾意呢一段呢，就係佢写一个无痕迹嘅香味啦，好仔细咁去描绘。佢就话嗰啲气味唔係越近嗰个起源呢就越浓郁，反而係越嚟越纯净呀，好纯粹。咁最后佢发现呢，原来呢就嚟到一间屋里面有一个少女呢正係加工緊一啲黄香梨。梨子，我想好像 apricots 那类，即是说一些香梨，就要将梨切开它，将它核拿出来。一个少女做这样加工的时候，它那些梨子的汁液也都染到它的手有一些黄色。郭奴月终于找到这个纯粹的香味的来源，就开始了这本书的第一宗的杀人事件。不如我们就来听听下这个这么奇幻而且是诡异但是又非常之芳香的一段。 他慢慢朝少女走去，更加接近。他从挡雨披檐下穿过，停在他身边一步远的地方。他没听到他接近。他红发， 穿着一件毛袖长袍，手臂很白，手被他挖掘的黄香里染黄了，各怒月苦在他上头。这会儿他吸到他完全没参杂其他味道的香，闻他的颈背、头发、长袍领口升上来的香气，让他像和风般忽进体内。他从来没这么舒服过，相反地，少女却觉得冷了。他没看到葛露月，却突然有一阵恐惧感，一阵可怕的栗瓢，好像又感觉好不容易才摆脱的古老恐惧了，觉得背后笼罩一阵冷气，好像有人冲破一扇通往大冷地窖的门。他放下水果刀，双手环抱胸前，转头看背后，一看到他，他吓呆了，让他有充裕的时间把手合在他脖子上。他没有试着大叫，没动，没有任何抵抗的动作。他呢，一直没看他。他满布雀斑的细字脸蛋，红嘴唇，一双绿得发亮的大眼睛，他看都不看，因为在吓死他时，他一直闭着眼睛，唯恐错过一丝香味。 听过有德国作家徐思金的作品《香水》的其中一个选段，这个选段里面主角葛露月第一次杀人，为什么这个选段是这么吸引到黄念恩呢？ 首先，《香水》他这本书刚才我们讲过，他有副题就是 A Story of a Murderer， 就是一个杀人犯的故事来的所以第一宗的杀人案当然是很重点的一个描写，这个对嗅觉这么灵敏的天才，他第一次沉迷的气味就是来自一个少女的身上。咁而呢一个少女嘅描写，首先我哋都听到啦，红发嘅少女有少少雀斑，系充满住生命嘅气息嘅。咁喺度整紧一啲加工嘅离子，葛露月系冇办法控制自己地咧，希望将呢个嘅气味即系吸引佢，系啦，完全将佢收起同埋享受咗佢，亦都开展咗小说嘅主角一段，我哋觉得佢好有象征性嘅追寻。就是说他要将世上最好的气味，亦都是他自己没有的一样东西，他是一个由 BB 开始就是身体没有气味的人，很奇怪，没有解释到，但是总之就是这样。他就希望他留住这个世界的香味。这段的描述我觉得作为一个杀人的情节很诡异，但是亦都是相当寂寞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葛露月他要表达爱的方式，或者是要留住爱的方式，他只可以用香味去表达。咁所以我哋睇到呢段嘅杀人呢，佢冇一般嗰啲少女受侵犯嗰啲情节，佢只係吸晒佢觉得嘅香味，咁然之后呢就係令到呢个尸体呢好似冇晒香味咁样呢，佢就走咗。咁其实好似一个调香师或者香水师呢，将啲花嘅气味蒸馏咗，好似一般传统讲嘅采花茶咁样嘅行为呢，佢係好有特色地只係采咗佢嘅香味，吸净咗个气味。咁总之呢个葛露月就知道自己喺呢方面嘅天才，可以分辨到气味的多个层次，但他就想发明一个保存气味的方法，并且制造了一种人人都会喜爱自己的气味，因为他开始知道人原来可以散发一种这么迷人的香气，不是一种外加的味，而是一种人自然散发出来的味。那好像一个追求幻影的故事，我觉得这个理想很可惜就要牵涉很多的人命，就是一个成为连环杀人犯的开始，因为这些气味要从这个活人的身上去取得。葛露月怎样去做呢？他首先就要拜师，他不可以再做这个皮革店的学徒了，咁就向呢个巴黎最负盛名嘅香水师巴迪尼拜师啦，做出呢个世间少有嘅香气。咁呢段嘅拜师我觉得又系几精彩嘅，讲佢点样去吸引一个人要收佢做学徒呢。咁佢趁住呢皮革店要送货俾呢一个香水师嘅时候呢，啱啱呢一个香水师巴迪尼呢，其实佢喺事业上呢就有一啲嘅瓶颈啊，即係话佢有个死对头呢，做咗咗好受欢迎嘅香水，将佢嘅生意呢造成好大嘅打击。佢正喺度苦思緊死对头嘅香水嘅 配方嘅秘密呢， 係啦嘅时候呢，葛露月就出现啦。 即係佢入到去當然聞到好多香味啦，佢就話其實呢種香水唔係好好嘅啫，不過可以複製到出嚟。咁嗰個香水師聽到呢就話黐線啦，你只不過一個皮革店嘅學徒，你點會識呢？如果係就算識呢，佢心裏面諗一定係佢偷咗人哋個秘方呀，唔知點樣聽返嚟。咁但係呢個葛露月呢就氣定神閒咁樣呢，喺呢個香水師嘅工作室裏面呢，用唔同嘅香料啦，就好快咁樣呢，完全係100%咁模仿咗佢死对头嗰种嘅香水调制咗出嚟，呢、這个都唔够令到呢个巴迪尼最大嘅震撼。最大嘅震撼呢，葛露月仲话其实呢种香水呢唔系好完美，即系佢仲有好多嘅缺陷，我可以改良少少就得㗎啦。咁佢都未能够即系揿住佢嘅时候呢，佢又唔知再将佢加咗啲嘢啦，就系变成咗一种新嘅气味。呢种香味呢就系巴迪尼话佢从来都未闻过嘅一种完美高贵芳香纯正和谐嘅味道。佢即刻咧二话不说，第二日咧准备咗钱咧，就俾呢一个皮革店嘅老板，就系要将呢个葛露月买咗翻嚟。咁佢梗系冇讲点解啦。咁葛露月其实亦都执好晒嘢咧，去做呢一个香水师嘅学徒啦。咁喺呢个阶段里边咧，葛露月产生咗无数嘅神秘嘅品牌嘅香水啦，令大家会谂翻起好多嘅异国风情啊，夜晚嘅花园嘅气息啊。咁呢段系我好享受睇呢本小说嘅其中一个部分嚟嘅。虽然我哋睇小说闻到嗰啲味啦，咁但系我哋可以联想起人生里面好多美丽嘅时刻，其实香水我諗就系一种咁样嘅产物。佢本身嘅花香唔单止系花香，而系令我哋有好多嘅美好嘅想象。其实睇返今日嗰啲香水嘅广告，我哋都知道啦，即系话唔单止系嗰个香薰嘅味道，而系佢所象征住嘅美好嘅爱情啊，或者系一啲异地嘅风光啊。呢一段就系佢比较一帆风顺地做学徒嘅时候嘅片段啦。咁但系咧，佢帮巴迪尼揾到好多钱嘅过程之余咧，葛露月咧亦都发现咧，佢而家所用嘅嗰个蒸馏法咧，系未能够可以最好咁样保存所有事物嘅气味。咁佢就问佢嘅师傅啦，其实有冇一啲方法系可以更加好咁样存取到啲气味咧？咁个师傅话有嘅，不过你要去另一个地方嗰度学习。咁就系一种冷取法，即系用油嘅方法咧去取得气味。咁啊，葛露月就离开咗佢。小说亦都有少少嘅讽刺啦。就是说这个巴迪尼的师傅啦，咁其实他一个配方都没出过，所有东西都是葛露月想的。咁而这些咁美好的秘方呢，就是在一日佢间喺桥上边嘅屋咧倒塌咗之后咧，就跌咗落河，锁喺一个箱里边嘅秘方啦，等等咧就跌晒落个河水里边，冇人再揾得翻。葛露月嘅嗰啲好神秘嘅香味咧，喺历史上边永远咁样消失咗啦。小说去到呢度其实就差唔多一半，咁就进入到小说嘅后半部咧，就系讲葛露月去探寻一个新嘅制香方法嘅时候咧，佢亦都有一个好似闭关咁样嘅阶段吓，咁就系匿埋。埋咗喺一个山洞里边7年，佢就不断去学习啦，感知世界上唔同嘅味道啦。咁但系终有一日咧，佢觉得需要出关啦，咁就遇到一个侯爵要研发一啲人嘅气味，即系为一啲贵族咧度身订造香水嘅时候咧，佢亦都开始想象点样可以研发一啲令人会觉得佢人见人爱嘅气味。咁又翻翻去就系葛露月呢个角色，佢由细到大都缺乏爱嘅，咁所以佢好希望透过香味可以咧得到爱。我觉得呢个小说一路都系好寂寞嘅主题嚟。咁喺佢再出关之后咧，又一次佢又闻到一种好得要命嘅气味。咁佢闭起眼睛闻到呢种气味咧，好似喺花园里边突然间有一个轮廓好清晰嘅一条彩虹一样嘅彩带咧，向佢袭来呢一种嘅香气。咁呢一种香味好珍贵，而令佢咧就血脉沸腾，然之后又瞬间又冷却落嚟啦。呢啲血液咧好似一个被捉住嘅顽童咁样咧，喺佢脑袋度边咧就升起嚟。咁佢不断去跟随呢个气味啦，亦都令佢諗返喺呢个1753年嘅时候喺巴黎嘅马雷大街嗰、那个花园里面飘嚟嗰个气味。咁当然我哋记得啦，就係第一个被佢杀害嘅红发少女嘅香味。咁葛露月又一次开展佢呢个收割香味连环杀人嘅呢个命运啦。佢要用佢嘅方法将好多特别嘅气味收割起嚟。咁首先佢要练习啦，将一啲好似冇味嘅门嘅手把啊 或者是一些很难闻的气味都收集起来。咁然后呢就是他要收集一些刺激起爱情的气味，咁当然呢就是那些美丽的少女啦。在城里面开始呢有人发现啲少女啦被害。咁而且呢呢啲死者都冇受过乜嘢嘅侵犯，只系赤裸，咁同埋呢头发亦都被人剪咗落嚟。有24个少女嘅香味收集咗啦。最后呢佢觉得好似系一个私积品咁，即系呢本小说有好多嘅比喻嗰啲香味。佢觉得自己收集呢24个少女嘅气味之后呢，好似个私积品呢缺少咗一条金线去贯穿起嚟。咁所以呢就要收集最后一个，就是以一个有钱人的女的气味，咁就千方百计去收集呢个红发少女的气味啦。而呢个有钱人呢亦都知道自己呢个初长成的女呢可能是呢一个杀人犯的对象，虽然大家唔知系郭露月做㗎，咁千方百计要将佢收起嚟，咁但系郭露月嘅嗅觉实在太灵敏，咁最后呢个少女呢都难逃厄运，好快呢捉到佢啦。因为大家捉到郭露月嘅时候呢，发现呢佢收埋咗25个棉花球里面呢就是这25个遇害者的气味啦，咁仲有他们的衣服啊，即是证据确凿的啦。咁但是呢在这个处决郭露月的前夕，突然间就有一个闹剧出现啦，就是大家突然间非常之激情而且控制不到的情绪啦，甚至乎这个被杀了女儿的这个有钱人啦都好爱慕郭露月，个个人呢都想亲近他啊，或者是认他做契仔啊。这个即是死了女儿的人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咁大家当然想象到啦，就是说她的香水呢她滴了一滴在自己身上，咁令到呢本来要处决她的人呢变成疯狂地喜爱她。咁这个郭露月当然呢就可以一走了之啦。咁而这个香水的作用消失了之后呢，整个城镇的人呢都好羞愧，绝口不提这件荒诞的事情。在这个小镇里面呢，郭露月就用了一滴香水就为自己这个杀人的行为可以开脱了，但是他还有成樽的香水。这些香水呢他就在小说说可以令到教皇去吻他的脚的，就是说为所欲为做什么都得。但是郭露月在这个时候他想回巴黎，就是他生命的起点，打算在巴黎呢就将个香水瓶打开倒在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个动作和自焚是很像的，其实是一个自杀的行为。他去到巴黎真是这样做，也都是开始了小说的最后这一幕，就是的确是一个自杀的行为。因为一滴的香水所以可以颠倒众生，令到一个杀人犯都会被人人想认他做契仔咁样。但是当成樽嘅神秘嘅香水呢倒晒喺身上嘅时候呢，大家就唔单止係鍾意佢，而係想拥有佢，想佢有一部分喺自己嘅身体里面。咁其实呢就係疯狂咁样呢分食咗呢一个郭露月。呢啲人呢真係上演咗一幕啦，係好恐怖嘅分尸呢一幕嘅结局啦。咁而佢哋咁样做呢，小说是这样讲的，当他们后来去想回敢于这样做的时候，就起先是偷偷地，后来就完全公开这样互相对视，即是大家做完这个分食的行为之后还破涕为笑，他们感到特别自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呢第一次出于爱而是做了一点事情。咁呢个好反讽，就係话我哋睇返成本嘅香水嘅故事啦，呢个系修杰啦，18世纪理性启蒙嘅时代。但系理性嘅启蒙唔能够令到人嘅爱系更多，反而你会借助好多科学嘅方法，希望可以留住呢啲喜爱嘅感觉啦，即系复制出嚟嘅假象嘅香味啦。所以佢讲到呢啲人最后为爱而做嘅事呢，就系疯狂咁样食咗一个人，佢自己都唔知点解，原来系受到呢啲香味的播弄所做出来的反应。那我觉得香水这本书就是给我们知道，就是一个一般不会很留意的感官先啦，就是说如果人有五大的感官，视觉、嗅觉、味觉、触觉，要你放弃一样，很多人都会觉得嗅觉不是很重要。有时伤风的鼻闻了，闻到东西几天都觉得没什么问题啊，样甚至乎你可以避开一些不是几好的气味。但是香水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很多潜藏的原始的欲望呢，就以这个嗅觉为例呢，是可以藏得很深，而且呢当它被发现的时候呢一发不可收拾。其次我们的感官其实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很欺骗我们的，就是说好像我们今天其实去买香水其实都是买一个幻梦，就是说那个 品牌的香水或者广告或者那种香味令你联想到各种的幻梦啦，譬如高级的感觉啊，纯洁的感觉啊，都是可以由这个很卑微的感官呢是开始引发到我们对于人的本性的一些思考。 嗯，我自己呢就相当喜欢徐四金的这本香水的开头和结尾，完全可以看到呢它很丰富和奇特的想象力。而这个结尾呢无论在电影啦，亦都或者是在小说里面呢，其实都是好震撼的。我就想讲呢，我睇到呢网上面呢有啲朋友呢就睇完呢本香水呢就觉得唔係好满足啊，甚至乎形容呢佢为不香的香水咁样。佢就觉得中间嘅部分呢就係头先讲到呢，就係葛露月隐居匿埋喺个洞穴度入去同埋出返嚟嗰个动机唔係太强，甚至乎呢情节上面呢有啲牵强添。 我自己都大致上係同意有呢、这个睇法嘅，即係话香水如果你分上半部同下半部呢，的确上半部係好睇啲嘅，我觉得就係话佢点样好悬疑，或者係开展出一个奇香嘅世界啦，或者係有特异功能去辨认世间各种气味嘅葛露月，同埋佢好多嘅起伏啊历险嘅故事。但係个小说亦都希望转向另一部分啦，即係喺后半啦，就係、是、比较形而上咁去思考俾葛露月一个理由点解佢要去留住香味咧，咁就加入咗佢闭关七年喺山洞里边嘅故事啦，吓反省啦，亦都好似有少少反驳咁吓，即系佢好似抵受唔到人嘅气味，但系最后佢又要复制人嘅气味去满足自己，希望喺世界上有一个身份咁嘅感觉咧。有人可能觉得反驳嘅，即系究竟你中唔中意气味咧？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人就系咁反驳噶啦，就系话葛露月最抵受唔到嘅嘢，亦都系佢最缺乏嘅嘢。咁所以咧，我觉得睇香水呢本小说，我会同意佢嗰个奇情嘅部分咧，喺后半部咧，好似有少少牵强，即系话好似佢好快咁杀咗好多人，咁然后咧开展一个好似好失控嘅结尾咧，去提出一个警世嘅信息。咁但系实际上，我哋都可以睇到佢里边嘅文学手法上面嗰个反讽啦，吓，即系话香味同埋臭味嘅嗰个对照，即系头先我哋讲葛露月嘅出生或者是他自己的无味的对照。其次就我觉得他那个人物性格都写得不错的，就是葛露月他不讨好的一个主角，即是他外貌又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但是这种反英雄的角色其实就是讲出人心的一种寂寞，亦都可以看成说他天生无味而希望制成一种人见人爱的香水，为自己世界里面得到一个身份，都是很多欧洲小说有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找出我自己是哪个啊，对自我的追寻啊，或者是我在世界上面我要留下一些痕迹的那种的愿望。但是很讽刺地，他的方法透过制造伟大的香味的愿望呢是非常之短暂，甚至乎人的感官里面最短暂，即是香味发挥一日的作用，第二日的人已经不记得了。虽然是最原始的，譬如说婴儿要靠香味认得妈妈，妈妈要靠婴儿的奶香而激发起母爱，但是这个原始的欲望亦都是很快会消失。那我觉得这本书藉着这个18世纪的巴黎欧洲，令我们有很多除了那个奇情故事以外的一些主题题材上面的思考。 嗯，那不少看了香水的朋友呢都很喜欢这一部小说啦。那他们都说呢，用文的角度来去写故事呢，写法上面很突破。那他们更加震撼的是呢，发现呢这一部作品原来是1985年出版，完全看不出是有翻咁上下歷史嘅咯， 我又覺得又唔係特別覺得好有歷史，因為佢本身係歷史小説啦，可能 係 即係八五年出版嘅話，我覺得可能因為佢有電影改編，即係喺2000年之後仲有一部電影嘅改編，大家會覺得佢好似新啲嘅作品啦。咁但係八五年都係一個好多好嘅小説、新嘅小説出現嘅時代啦，嚇咁啊，徐四金嘅作品亦都由香水開始咧，令到大家開始留意佢啊，或者係睇埋佢其他嘅劇作啊、作品咁樣，譬如低音大提琴啊，我觉得都是很有象征性，而且很幽默又很富意义的一些象征性的作品。 嗯，我睇完呢一本香水，亦都知道今晚咧要讲香水呢部作品嘅时候，我出门口咧都特登喷咗啲香水。 系啊，好可惜啊！我坐得唔够近，我未感受到阿秋婷你嘅威力。或者一间节目之后，我再坐近啲感受一下啦。 有唔少听众话咧，即系睇完呢部小说之后，都去研究一下香水点样制造啊，即系嗰啲各种嘅方法啊，亦都对呢一样嘢加深咗唔少嘅认识添。 是啊，都好噶，即系我觉得睇文学可以令到你多咗一个兴趣或者知识，但系亦都可能系相反，我就觉得睇完香水之后咧，当然会激发起一啲买嘢嘅欲望嘅，可能即系会想去买一啲香嘅制品，睇下会唔会有啲咩改变。但系其实佢虚无嘅主题系好强嘅咯，即系话香味系一种幻梦，系一种幻象。咁我哋对幻象嘅追求，其实唔单止系香味，其实一生人都系停止唔到嘅。咁系一个几深刻嘅信息嚟嘅。 系香味的确系一种幻象，因为今朝到而家咧，已经冇咗我身上嗰啲香味。咁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为大家介绍咗徐四金嘅香水，希望大家会鍾意。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同样时间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